我偶然间听到了唐小兵的作文《爸爸的冲锋号》，这才让我终于明白了我爸爸的良苦用心。我立刻赶到塌方处去找我爸爸，却亲眼见到了巨石坠下，我爸和唐小兵生死未了。 快救人呐！ 救人啊！ 小兵，小兵，老叔，小兵， 小兵， 是小兵，小兵在吹号， 救的真快， 快好，快 好啊！ 小心，逃的时候当心一点。 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他们在这儿。 人呢？ 快来，帮忙！ 太好了。刚好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人没事儿。 哎呦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